伦风情。五月十九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22号星期日，农历的三月初七。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将为您介绍中国清代历史上一对欢喜冤家，他就是刘墉与和珅。刘墉真是个罗锅吗？和珅又是真的王刚塑造的那样的圆滑奸猾吗？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的情节又有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戏说？赶紧进入下面的节目吧。 1996年，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引起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热潮。由李保田精彩演绎的刘罗锅，忠君爱民，机敏清廉，深得百姓的爱戴。而王刚所饰演的和珅，溜须拍马，腹黑圆滑，很能讨乾隆的欢心。两个人一清一贪，一正一邪，他们既是职场对手，又是对欢喜冤家。由此他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刘墉与和珅，真的像剧作家们描写的那样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这对荧屏冤家的真实面纱。 看过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人一定熟悉这么一段。山东青年刘墉十年寒窗，一朝中榜，考取状元进京以后，就做了六王爷的女婿，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侄女婿。紧接着刘墉又喜得皇太后垂爱，被老佛爷收作干儿子，论辈分干脆成了乾隆皇帝的干弟弟，身份那是相当贵重又十分特殊。那么历史上事实真是如此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刘墉和清朝皇室有任何结亲的关系。而事实上，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述情况基本也不会存在。那么既然历史上确有刘墉其人，他在当时的乾隆王朝又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呢？画像上的这位名叫刘统勋，是清代乾隆一朝的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为官清廉果敢，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而刘墉正是刘统勋的儿子。刘墉他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亲有关。乾隆皇帝重视刘统勋，自然也对刘墉多加关照。这和剧中凭借寒窗苦读才得以入朝为官的普通青年刘墉相差甚远。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有识之士，想要入朝为官，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科举考试。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刘墉如此，真实历史中的刘墉也是如此。但和剧中设计有着天壤之别的是，当年刘墉参加科举之时，既没有那么寒苦，也没有一波三折。因为那一年科举考试的最高监考官正是他的父亲刘统勋。 刘墉自小修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 他的考卷字迹辨识度极高，因此其他考官在过卷的时候一看是刘统勋大人家公子的考卷，那就赶紧挑出来好往皇上面前递啊。可谁知乾隆看完了刘墉的考卷，思来想去就给了个进士。说到这儿，很多人大概都会想，原来刘墉也没什么真本事，都走了后门才只得了个进士，可没有剧中那才高八斗的学识。哎，您别说，还真不是。 实际上当年刘墉的考卷答得十分出色，如果依照正常程序审批是能够名列前茅的，但乾隆正是因为知道他是刘统勋的儿子，如若给的名次过高，即便他有真才实学也难免会招惹议论。于是尽管表现突出，但为了避嫌，刘墉最终只得了一个普通的名次。 成绩虽然不算理想，但也还说得过去。可是要想最终踏上仕途，这最后一关才最要命，那就是乾隆皇帝的法眼。当年乾隆皇帝选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长相必须得英俊，仪表堂堂。试想作为皇帝往龙椅上这么一坐，底下一水才貌双全的臣子，那多赏心悦目啊。但电视剧里我们看到的刘墉可是个其貌不扬的罗锅，要按照乾隆的规矩来，那是会有损天家颜面的。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清朝年间，选官的途径单一，但标准却有很多。用人选拔不仅要看业务能力，还要有身体检查等等一系列关卡。正所谓身言书判四项合格，缺一不可。参选之人不但要学识广博，思维敏捷，还必须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这一标准在乾隆一朝被尤为重视。譬如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时任刑部侍郎王杰，入朝做官之时都是一等一的青年才俊。 身材瘦削，面容清秀，即使有些上了年纪，身子骨却依然挺拔。而刘墉在为官的后期能成为乾隆朝的重臣，也充分说明他其实是个体魄健康的正常人。那么罗锅这个称呼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为什么管他叫罗锅呢？哎，他这罗锅是皇上封的。说这封官还有封罗锅的吗？不，也不是皇上真封，他是跟皇上讨的。他是这么回事，刘墉这人呢能写会话。 您刚才听到的这个相声叫《金殿斗智》，其中这段讨封罗锅讲的就是刘罗锅的由来。说有一天乾隆皇帝心情不错，就拿弯着腰写字的刘墉开涮，说他弓着背的那姿势太像罗锅了，并特意赋诗一首。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人生残疾是前缘，口在胸膛耳垂肩，仰面难得见日月，侧身才可见青天，卧似心字缺三点，例如弯弓少一弦，此后装殓省棺椁，龙替之内即长眠。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刘墉你啊，想抬头看见太阳都难，侧身还能看见天，躺在那儿呢就如同心字少了三个点儿，站起来就如同一根弯弓少了那根弦，你死了之后啊连棺材都省了，有这么一个龙屁就够了。您听听，别看是堂堂天子，损人的功夫一点都不差。就着这个劲儿，乾隆干脆就把给刘墉的封字给定了，就叫罗锅。这可把刘墉给寒碜坏了。 可皇上封字那是金口玉赐，就算是罗锅你也得赶紧谢恩才行。再说了，就这俩字，一年20000两银子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清朝乾隆年间，吏部有一个抚恤金，奖励有功之臣，凭的就是皇帝的封字来抚恤，意在嘉奖。一般一个封字每年赏银10000两，乾隆给刘墉赐了罗锅二字，也就意味着他每年可得赏银20000两。这个制度一直到清朝晚期都还存在。 于是打这儿开始，一般的故事里刘墉的形象设定就是个罗锅了，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声段子，我们也不能全盘相信。那寻本溯源，这罗锅两个字究竟是哪儿来的呢？您别说，这还真是皇上说的，只不过这个皇上不是乾隆，而是他的儿子嘉庆。在史书的记载中曾有提到过，嘉庆皇帝冠称刘墉为刘驼子，但要知道嘉庆即位的时候刘墉已经80多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有点弯腰驼背也实属正常，但是这个绰号还是被流传了下来。 而由此可见，刘墉一生辅佐乾隆嘉庆两任皇帝，是名副其实的两朝元老，这和电视剧中刘墉厌倦官场争斗，最终归隐田间大相径庭。因此无论是形象还是生平，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影视作品中的刘墉都并不一致。那么剧中那个处处给他刁难和他斗了一辈子的和珅何大人呢？真实历史上的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男子。那么美男子和珅的出身又如何呢？ 和刘墉不同，和珅出身于福建一个满洲正红旗的普通将门世家，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的祖辈因为跟着清太祖、清太宗常年征战，立下战功，所以给这一家留下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职务。这样的官职在当时绝不算上大，但由于世袭，也就注定了和珅一出生就继承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官位。但原本在皇恩庇佑之下可以无忧成长的和珅，到了3岁这一年就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坎儿，他的母亲在产下他弟弟之后体力不支不幸去世，没过几年和珅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下原本一个大家族彻底散了架，和珅父亲的3妻4妾不但忙着瓜分财产，还险些把和珅和弟弟逐出家门。 年幼的和珅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家中变故所带来的困苦生活和巨大的落差让他早早地尝尽了人间冷暖。面对冷酷的姨娘和旁人的冷眼，和珅暗自发誓，这辈子一定得出人头地，光复祖业。 就在和珅父亲去世的这一年，年仅9岁的和珅就考上了当时京城最好的学校咸安宫官学。这所学校招生对象全是8旗官员子弟，非富即贵，因此这所学校成了清朝满族官员的后续储备学校。毋庸置疑，像来自和珅这样有名无实家庭的穷学生十分少见，随之而来的种种麻烦也给他本就饱受打击的内心蒙上了又一层阴影。 可以说这样的阴影自打和珅第一天上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比如某一天和珅的一个同学写了一首辱骂教书先生的诗，然后署上和珅的名字递给了先生，那先生自然是恼羞成怒，拿起戒尺冲着和珅一顿胖打。您恐怕会说了，这先生也够笨的，您想想谁会写了纸条骂他还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呢？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先生当然知道，即便是查出谁是幕后黑手，可这一个个都是官家子弟，哪一个他能惹得起呢？于是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而和珅呢，他不反抗也不吱声，挨了欺负他就忍着，因为和珅知道只要有一天自己没能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得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要想翻身改变命运，也只有靠他自己。 从此和珅日日苦读，一刻也不敢放松自己。在周围的官家子弟们游玩享乐之时，和珅已经精通了满文汉文，甚至掌握了学堂中不曾涉及的蒙古语和藏语。不仅如此，和珅还苦练书法，专门研习乾隆皇帝的字体，乾隆的所有诗作文章他都倒背如流，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在皇上面前一展才华。乾隆34年，19岁的和珅参加科举，却不料发挥失常，成绩平平，只能从世袭的三等轻车都尉做起。但和珅并不气馁，他为官谨慎小心，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升迁的机会。 乾隆38年，23岁的和珅就任管库大臣，管理布库。今天看来，这就有点像一个文科生去做会计的意思，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但和珅不在乎，他头脑活络，边做边学，十分的勤勉用功，不但熟练掌握了理财的工作，还在任职期间令存量大增。就这一件事儿，让他一举获得了乾隆的赏识。 由此和珅踏上了他风光得意的仕途人生，短短3年时间，他就由库管大臣一路攀升，年方26岁就稳坐内务府大臣的位置。而后和珅又继续受到乾隆重用，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满朝文武百官凭什么和珅就能晋升得如此之快？相貌堂堂，学识渊博，就足以让他和珅赢得乾隆皇帝一时的重视吗？当然不是。这最重要的一点和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一样，那就是和珅的八面玲珑，视君如父。 和珅很清楚，一路走来他多是靠着自己的勤勉才步步升迁，但到了朝中，要想迅速升官又不被他人暗算，他唯一能仰赖的就只有皇上。因此他时刻洞察乾隆的一举一动，甚至要比常伴在乾隆身边的后妃们更了解乾隆。他知道乾隆十分孝顺母亲，因此不但对皇上十分上心，还倍加用心地去讨皇太后欢心。乾隆67年，重庆皇太后崩逝，乾隆悲痛欲绝，在母亲的灵位前长跪不起。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进言劝说皇帝要节哀顺变，保重龙体，只有和珅只字不说。但守灵的数日里，乾隆在灵前跪着，和珅就在他身后陪着跪。乾隆皇帝不起身，他也不起身。他太了解乾隆帝了， 此时进言，皇帝未必会听，反而可能招致训斥，倒不如遂了皇上的意思，让他了结心愿。此事之后，乾隆对和珅更加器重。 这个故事恐怕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都有耳闻，而这就是和珅的为官之道，说有用的话，做有用的事，懂仰赖的人才能得以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么面对如此工于心计的和珅，同朝为官的刘墉真的会像电视剧中所展现的一样，常常的与他周旋叫板吗？ 看过宰相刘罗锅的观众可能普遍有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刘墉与和珅的年龄似乎差不多，但实际上和珅出生于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他比康熙58年，也就是1719年出生的刘墉整整小了31岁。而刘墉的前半生也并不在京城为官，直到1776年他57岁时，由于其父过世，乾隆看中他在外地任职期间尽职勤勉，为官清廉，深得百姓爱戴，才将其调回京城任职。而这时的和珅26岁，正是仕途攀升之时，也就是说，刘墉与和珅不但差着辈分，他们的前半生也基本没有交集。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面选取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取材于民间，而且主要讲的是刘墉回京以后如何与人生观早已发生转变的和珅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乾隆年间和珅的蹿升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短短十几年，一路从三等轻车都尉到军机大臣，再到户部、吏部尚书，乃至最后几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那要说刘墉敢跟这样的和珅叫板，仅凭祖上的荣光恐怕不行，他自己肯定也是要有点资历和本钱，只是这资历和本钱打哪儿来呢？ 不过前半辈子不熟，不代表后半辈子就没有了交集。刚刚回到京城的刘墉也想做一番大事业，即使年过半百，但依然颇有老骥伏枥之志，只是官位还没坐稳，就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对手和珅。 乾隆47年的4月，御史钱锋参劾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义简勾结一起，营私舞弊，勒索下属，导致山东历城等州县出现巨额亏空，官民深受其害。因为国泰是四川总督文寿之子，于义简是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的弟弟，所以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于是立刻下旨命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和珅、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以及御史钱锋于4月4日直奔山东调查。 单是听这一串的官名就不难想象这个三人调查小组的分量，但可不是高级官员驾到这案子就能水落石出的，而这麻烦就麻烦在三个人之中最大的这个头和珅。和珅与国泰、于义简是铁哥们，如果在查办案子的过程当中和珅有意包庇，那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怎么办呢？我们这里有一份相关档案，是清乾隆年间知名木刻、著名学者钱勇的吕元从话，在这本书中对于这件事有着详细的记载，是这样写的，一起来看一下。当事时和珅秉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谓先生威，意思是和珅把持着朝政，而国泰等人呢素来巴结和珅，实为同党，人人都替 弹劾国泰的前锋捏了一把汗。那么面对这样的境况，刘墉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这儿是这样写的：即抵山东境，而和已早受益于国泰弥缝，唯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商。他的意思是，到了山东，和珅果然暗通消息，而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经常与前锋秘密商议对策。可见面对和珅的势力，刘墉并不惧怕，而如此一来就难免要针锋相对。 这山东之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次查案让刘墉与和珅就此结下了梁子？刘墉后来又是如何化解的呢？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先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 现在真的太忙了，真的没时间看书， 平时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图书馆之类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读书会出现，他们会对推广阅读起到什么作用？读书会的集体阅读分享模式又是什么样子？在现代社会创立读书会有哪些辛酸苦辣？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几家读书会创始人和大家一起说说用读书会促进阅读。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上一节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刘墉与和珅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也揭示了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戏说。正巧讲到刘墉与和珅、许山东一起查贪腐的案子，正是这起案子让他俩就此结下了梁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就在一行人到达山东历城县后，果然和珅先开口了，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还先起身回到住所。显然这里面有猫腻，于是刘墉和钱锋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再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成色不对，通过盘问得知，果然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有铁面无私的刘墉主持正义，和珅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包庇国泰等人，案子也就这样一层层地被查清。刘墉将情况如实地向乾隆皇帝报告，国泰和于义简最后被绳之以法，在狱中赐以自缢，一大批与此有牵连的官吏也纷纷免职，百姓为之大快。 贪官落网，大快人心，但刘墉刚正不阿的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在这之后，刘墉还将和珅包庇之事透露给了乾隆，但乾隆皇帝并没有深究。这样的情况要照电视剧里刘墉的脾气，那是不能够罢休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皇帝秉公处置，但这种事儿也只可能发生在电视剧中。现实历史中的刘墉虽然耿直，却也有心机。 看到乾隆的反应，刘墉立刻明白了，别看和珅年纪尚轻，但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不可取代，现如今他已官居高品，来日一定还有升迁的可能，那这会儿自己又何必非与他争得不可开交呢？此前的进言已经让他陷入到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事已至此，还是赶紧作罢，不但作罢，还要投其所好，哄一哄和珅。刘墉想起此前和珅在一次寒暄客套中问他要过字，刘墉是书法大家，虽不至一字千金，但当时也是十分有名，备受推崇，和珅也是他的粉丝之一。想到这里，刘墉赶忙提笔研墨，工工整整写了两幅字，亲自送到了和珅府上。 和珅呢是个聪明人，老前辈都亲自登门送字了，自己又何必不依不饶呢？于是赶紧收下道谢，笑脸相送。而和珅、刘墉这对深入人心的荧屏冤家，真实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简单化解了。相比此前为了出人头地拼命努力的和珅，您恐怕会觉得刘墉实在是过于保守。而看过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观众都知道，刘墉的官职虽然是沉沉浮浮，但最后也当上了一品大员，人称刘中堂，与和珅的和中堂品阶相当。如此一来，刘墉是不是就不必再如此前般谨小慎微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真实历史上的刘墉尽管年长和珅31岁，但他的官位从未高至一品大员，也因此始终没有同和珅平起平坐过。而这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刘墉与和珅的成分问题。刘墉虽出生于官宦世家，但他是一名汉族官员，和珅虽然没有靠山，但和珅有纯正的满族血统，且出身满族大姓钮祜禄氏，因此刘墉要想守住父辈留下的家业，并在清廷的官场上有所发展，就必须左右平衡，小心为官。而对于刘墉来说，能守住父辈的家业就很不容易了。刘墉家中世代高官，到了刘墉这儿，家族也就不求你再能突破什么。因此和剧中的刘墉不同， 真实的刘墉在很多事上都不喜争斗。 那么官儿做到这个份上，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人敢与和珅抗衡了呢？在电视剧里和他斗了一辈子的刘墉，难道在那次交锋之后就彻底消沉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朝鲜李朝实录》的《中国史料》这本书中找到了一次答案。《朝鲜李朝实录》是当时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派使臣来中国交流时留下的见闻记录，其中在清高宗时期有这样一段记载：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驱走，唯王杰、刘墉、董诰、朱圭、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从这段记载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墉虽然为官小心，但终不依附于权倾朝野的和珅，不与其同流合污。可见尽管当年无奈向和珅低头求和，但刘墉始终秉持着自己的原则。那么两个人的关系是否也就到此为止了呢？ 乾隆六十年，即公元1795年的秋天，已经做了60年皇帝的弘历年事已高，再加上继位时他曾经许下诺言，不能超过康熙的61年的皇帝生活。于是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以及诸位王公大臣们一起，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自己做太上皇，并在第二年禅位。乾隆口中的十五子永琰，也就是日后的嘉庆皇帝。今天我们常说康乾盛世，但实际上在乾隆末期，由于其好大喜功，腐化奢靡，各地民愤不断，社会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乾隆却并无察觉，他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 因此朝廷之上就涌现出了许多希望借改朝换代来纠正这些弊政的官员，刘墉就是其一。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老皇帝迷恋权力而变卦。而凡是在乾隆执政时期得到重用的官员，如和珅之流，则对归政心存疑虑和恐惧，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 按说和珅一辈子钻研的就是如何伺候皇上，应该轻车熟路才对，可事实刚好相反。由于有康熙立太子时的纷争为前车之鉴，乾隆一开始就不立皇位继承人，因此所有的皇子和大臣，当然也包括和珅在内，谁也不知道乾隆的几十个儿子中间哪位才是未来的皇帝，而和珅也就从来没把诸位皇子放在心上，在他心里向来只有乾隆皇帝和自己。如今事到临头，临时抱佛脚显然已为时已晚。 那个时候虽然乾隆已经85岁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衰老到不能主持朝政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很好，于是和珅等大臣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竭力的劝阻，也上表辞谢，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乾隆钦定的禅位之日到了，然而正当众大臣们准备依礼朝贺的时候，状况发生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本书中，对于当时的情景有着详尽的记载。书中是这么写的：去年传膳时，临当受贺，高皇帝不肯与大宝，则雍旨贺曰：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太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 则传膳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在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才发现，父亲乾隆皇帝不肯将传国玉玺交给他，文中的大宝指的就是这枚象征着至高无上皇权的玉玺。传位不传玺，实际上就等于只传了个空位子，大权仍然是在太上皇手中，新帝毫无实权。可想当时坐在乾清宫龙椅上的嘉庆该有多尴尬。而就在此时，刘墉站了出来。 由于当时刘墉请求单独拜见乾隆，因此关于刘墉是如何对乾隆加以劝说，究竟说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但经刘墉再三进言陈说，乾隆最终还是将玉玺交给了刘墉，完成了禅位大典。对此嘉庆皇帝自然由衷的感激，从此便把刘墉视为定策元老，以心腹相托。而刘墉在此举中表现出来的敢于断大事定大局的过人胆识与气度，给嘉庆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嘉庆也深感，如不将父亲乾隆身边那些八戒权贵贪污腐化的佞臣铲除，他依然是一个势单力薄无可作为的皇帝。 刘墉看得出年轻的嘉庆期望有一番作为，而当年那一次反贪大案之后的多年来，他对于和珅以公谋私贪污腐败的种种行径也有所掌握。于是表面上刘墉依然保持着他在前朝一贯的中庸之风，但暗地里他手里收集的和珅的罪行正在不断增加。 1800年，也就是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乾隆驾崩，和珅的靠山顷刻间倒塌了。此时的嘉庆不再是大臣们眼中的儿皇帝，他来不及因失去父亲而悲伤，因为这正是扳倒和珅的最好时机。嘉庆先是命和珅总理太上皇丧仪，随即派人搜集资料弹劾和珅弄权舞弊，这样一来，从前与和珅关系密切的官员巴不得赶快与之脱去干系，而素来看不惯和珅所作所为的官员更是随声而起。当年正月初八，就在乾隆驾崩的5天之后，嘉庆皇帝就把和珅下了大狱，革职、抄家、查办。当然这其中刘墉多年来搜集的材料那肯定是全都派上了用场。判决很快下来，和珅一家满门抄斩，和珅本人将受凌迟之刑。 曾经权倾朝野的大贪官一朝落网，并被处以极刑，在当时这可谓是大快人心。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此刻唯一站出来替和珅求情的还是刘墉。刘墉认为，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前朝的重臣，处置上不得不顾及先帝的颜面。嘉庆思索再三，认为刘墉顾全大局，同意了他的请求，赐和珅在狱中自缢。 公元1800年，和珅一案告终，刘墉被嘉庆皇帝授予太子太保衔。此时刘墉已年过80，晚年的刘墉依然保持清正廉洁。嘉庆9年12月，公元1804年，刘墉以86岁高龄在家中去世。 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周年，故宫最近启动了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故宫博物院目前收藏保管文物186万件套。据悉，地下库房改造和通道工程是平安故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在完善地库结构，解决渗漏，提升设备的运行能力，保护地面文物建筑，确保文物藏品的安全。工程面积达到了8285平方米，建成后地库总建筑规模为29073平方米。初步计算，2020年12月故宫地下库房改造竣工启用后，可保管110万件藏品。中国邮政定于今天发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特种邮票一套4枚，小金章一枚。邮票内容图案分别为妙玉奉茶、惜春作画、平儿理妆、夜探潇湘。小型章图案内容为雅洁海棠社，全套邮票面值11.1元。这次邮票设计采用工笔重彩的创作方法，画面构图饱满，色彩古朴细腻，人物塑造准确生动，栩栩如生，将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变化和华丽富贵的故事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本周，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被盗，包括玉器、瓷器和黄金制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明清文物被偷走。警方表示，四个小偷蒙面有计划地实施了本次作案，他们从博物馆一楼破窗而入，实施了盗窃。据悉，被盗文物包括明早期的侯抱桃玉雕、明代成套14件黄金带垮和清代玉鸳鸯等。目前当地警方已经在积极展开搜捕，争取早日破获这起文物盗窃案。范克雅宝典藏珍品回顾展将于明天开始，在今日美术馆亮相。喜欢珠宝的人不要错过，这次展览带来了近400件由范克雅宝制作的典藏珍品，观众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优雅与艺术的邂逅，更隐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品按年代顺序陈列，精心甄选的高级珠宝以及时装配饰是范克雅宝风格演化历程的最佳见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考古学家最近发现了一具中世纪意大利武士的骸骨，他的一侧手臂被截肢，并在断腕处接上了一把匕首。这具骸骨的主人在世时间应该是公元6到8世纪。考古学家还在旁边发现了一匹无头马和几条猎狗，以及数百具其他骨骼。根据目前考古的判断，这名武士去世时可能正值40多岁，他的一只手被某种钝器切除，断骨处接上了一柄刀子，手臂骨骼末端存在生物力学压力的痕迹，说明这把刀子起到了假肢作用。最近，德国一名业余考古学家和一名13岁男孩挖出了一个重要宝藏，可能属于丹麦传奇王国哈拉尔兰牙王。之后，这个地区的考古局展开了400平方米的挖掘工作，发掘了大约600件银器以及若干硬币和珠宝。考古人员表示，这些硬币是属于丹麦和挪威的传奇国王哈拉尔1世时期的。无论你锻炼到什么程度，人类肌肉的力量极限依然难以突破。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由碳纤维和橡胶制成的人造肌肉，这种人造肌肉能够承受12000倍于自身的质量，使力气柔弱的人可以轻松举起非常重的物品。它通过在末端加入小电流来刺激人造肌肉发生卷曲，这会将碳纤维分开，使人造肌肉的直径变粗，长度收缩，从而拉起附着在底部的负载。未来这种人造肌肉可用于各种特定属性的行业当中，看来以后成为一名绿巨人不再是梦想了。最近，一家意大利公司展示了一款专为超高密度经济舱设计的马鞍座椅，这种座椅能够确保乘客在站立时空间增大，座位间距仅为58厘米，极大的提高了廉价航空公司经济舱的载客量。这款座椅增加了更多的填充物和精致的安排，以确保座舱内的座位安全。目前已经有航空公司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未来您会考虑这种廉价航空的经济舱吗？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今晚将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颁奖典礼以大道至简，大象无形，大音牺牲为主题，围绕电影情怀、致敬经典、追寻时代、东方审美的核心要素，用全新的视听体验表达电影梦想。今晚的颁奖典礼现场将邀请电影界名家大师担任开颁奖嘉宾，隆重颁出天坛奖十大奖项，来自国内外的电影尊贵嘉宾们将和影迷一起参与这个属于电影的盛典。2018北京海淀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将于5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这项赛事已经走过了24年，素有九届奥斯卡的称号。这一次是这一赛事首次走出欧洲，迎来亚洲首秀。届时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380多位评委将完成对9200多款葡萄酒的盲品评分，中国首次进入了赛事的前五大参赛国，参赛酒款同比增长了 90.5%， 达到了489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这次赛事。北京市交管局近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鸣笛抓拍设备，正式对违法鸣笛车辆进行抓拍，违法鸣笛将面临100元的罚款处罚。为了确保执法处罚的准确性，这款设备能够智能化排除刹车声、引擎声、轮胎噪声等环境噪音干扰，避免环境噪音与机动车鸣笛混淆，从嘈杂的环境中准确提取喇叭声。北京地铁今年五月将全线支持扫二维码乘车，一年内全国将有100个城市实现手机刷二维码乘公交。据介绍，公交地铁场景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网络稳定性差，但对支付速度要求高，例如地铁通常是要求 0.3 秒以内的支付时间，通过不断的技术攻关，目前保证在了 0.3 秒以内，在闸机、手机双双离线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刷卡乘车。扫二维码乘车正式全线推广后，乘客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易通行 APP 后，就能通过刷二维码进站乘车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现在真的太忙了，真的没时间看书， 平时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图书馆之类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读书会出现，他们会对推广阅读起到什么作用？读书会的集体阅读分享模式又是什么样子？在现代社会创立读书会有哪些辛酸苦辣？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几家读书会创始人和大家一起说说用读书会促进阅读。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 是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志同道，行志远， 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